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爸爸已经将第一批资助我们唐门的资金给我了，这次你们真没白去，咱们唐门一下子就有了上千名魂师，看来用不了多久，人数就能超过我们七宝琉璃宗了。 不，唐门绝不轻易招人。我们现在以单属性四宗族为根基，除非是绝对信得过的魂师，否则绝不招新人。而且一切都要以最低调的方式处理。现在除了我们唐门自己的人和宁叔叔之外，谁也不知道唐门是属于我们的。不论我们在外面如何，都需要一个秘密的避风港湾。在回来的路上，我已经和泰坦前辈商量过了，唐门那边暂时还悬挂励志一族的牌匾。 小心驶得万年船。小三，那我们什么时候搬过去？ 四元素学院出现，我们总要等到老师他们都回来才能离开。史莱克学院也是我们的家，总不能让人上门欺负了。 哼，这个其实好办，回头我把古爷爷请过来，看谁还敢来闹事。三哥，你们出去了这么久，我和小奥在学院里都要闷死了，我们就赶快搬吧，何况唐门改造可需要钱哦。 你这么心急啊，我们的小财神。 他和宁风致达成的协议很清楚，唐门的财务由宁荣荣掌管，毕竟七宝琉璃宗也不会白白给钱，由宁荣荣来控制，宁风致自然放心得下。 这些天天天都在家修炼，早就闷得不行了，你们走了我就后悔了。 那不是给你们制造二人世界的机会吗？别告诉我你这段时间过得很痛苦。 一边说着，他还笑着向奥斯卡眨了眨眼睛。奥斯卡嘿嘿一笑，宁荣荣红着脸用力地掐了奥斯卡一下。 笑？你还笑？哼，要不是你，我也跟着三哥出去玩了。 嘿嘿。哎，小奥，你胳膊让蓉蓉掐破了。 宁荣荣吃了一惊，连忙拉起奥斯卡的手臂看，却哪有破的痕迹，只是有点红而已。看着他那紧张的样子，唐三、马红俊和奥斯卡都不禁笑了起来，一时间木屋中的气氛顿时变得极为轻松。宁荣荣用力捶了奥斯卡的肩膀一下，羞得低下头，奥斯卡抓住他的手用力亲了一下，脸上的笑容又恢复了几分以前的猥琐。 不过荣荣，如果你真的请得来古斗罗前辈来给学院镇场面，那我们倒是真要再次出远门，这次可少不了你这唐门财神啊。 嗯，三哥，我们去哪里玩啊？ 傻丫头就知道玩，难道不用修炼的呀？ 三哥说出去肯定是正事，我们弄辆马车，在车上也可以修炼啊。而且大师说过，总是紧张的修炼对魂力进步反而有害，适当的放松也是必要的。 确实是正事，我们唐门制造暗器需要大量的金属，普通的金属励志一族不缺，但稀有金属就必须我们自己去购买了。听泰坦长老说，金属之都更新城能买到各种金属，稀有金属也不少，唐门建设有玉志一族的牛皋长老在就足够了。我们和泰坦长老要去一次更新城，看看能不能淘些宝贝出来，至少要将铸造普通暗器所需的金属买回来。在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必须要制作出一批成品，等七大宗门重选大会开始时，说不定能起到些作用。如果让武魂殿成功召开了这次大会，那么两大帝国就太被动了。我们必须要在大会上尽可能地帮助两大帝国招揽一些魂师。 这次说什么也要给他们制造点麻烦，毁了他们这个会。 蓉蓉，你干什么去啊？ 自然是回去搬救兵啊，古爷爷来了我们好走啊。 你倒是心急。 我陪他一起去。 唐三本打算把七宝琉璃宗这边给的钱先拨一部分用来建设唐门，后来一想先算了，反正他自己这些年来的积蓄也不少，足够唐门建设所需，七宝琉璃宗的钱还是留着去购买金属吧。或许是因为太长时间没出过远门了，宁荣荣办事效率极高，当晚他从七宝琉璃宗回来时，竟然直接将古斗罗带了回来。 宁风致没有亲来，只是让宁荣荣告诉唐三，皇室那边一切尽在掌握，只是雪夜大帝的毒还没有完全解除，毒斗罗正在努力帮其解毒。知道唐三要去购买金属，宁风致还特意又追加了一笔钱给宁荣荣，加上之前给的，总金额高达50万金魂币，可见七宝琉璃宗这最富有的宗门绝非浪得虚名。唐三和宁风致谈好的条件是，今后唐门所出产的暗器优先供应于七宝琉璃宗，并且全部八折，到时候再从这些预支的钱里扣除。唐三他们才刚回来，舟车劳顿，总要休息调整一下，所以没能立刻就出发，而且唐门那边的设计还需要协商。一周后，一切安排妥当，众人在泰坦的带领下前往大陆铁匠协会总会所在地更新城，依旧是那两辆特制马车，每辆马车由一名荔枝一族族人赶车，众人分别坐在两辆马车上，唐三、小五和泰坦一辆，宁荣荣、奥斯卡和马红俊一辆。 有老犀牛在真好啊，把所有乱七八糟的事儿都交给他，我这次可是要当甩手掌柜了。少主，你看到刚才我们走的时候老犀牛那表情没有？一想到他那愤愤不平的样子我就想笑。 有牛皋前辈负责建设唐门，您才能放心啊，换个人的话恐怕您还舍不得交给他呢。 哎，这倒是，在建筑方面恐怕整个大陆也找不出比他更强的了。这一次我们大量收购周围的民宅，几乎把府邸扩张了一倍还要多，说不定等我们回来老犀牛就建得差不多了。 想建设的不快恐怕都不可能，有荔枝一族族人们的力量，还有玉枝一族的能工巧匠，速度还能慢吗？牛皋前辈真不愧是建筑大师啊。 一想到这几天看的建筑图纸，唐三的心就忍不住抽搐，那哪里是要建设一座府邸，分明就是建设一座堡垒啊。当然花费也是相当巨大的。在唐三表示会在经济上全力支持之后，牛皋对设计方案进行了一系列的变动，需要的各种建筑材料也大变样，每个房间的门都是实木包铁板的，府邸院墙要建得高达5丈，这高度足以和皇宫媲美了。唐三当然不怕官方找麻烦，前天他特地去了一次月轩，找到姑姑唐月华，对于一些官方的事情直接由姑姑帮忙疏通，自然不成问题。他没有直接让宁风致帮忙，就是不希望皇室那边泄露出唐门的消息。说服丹属四宗族开始是唐门的开始，在武魂殿主办的七宗重选大会开始之前，都将会是唐门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小五靠在唐三肩膀上安安静静地待着，他的双眼依旧是那么空洞。自从见到宁荣荣之后，唐三终于能松一口气了。小五和宁荣荣在一起时就不会特别缠他，但令唐三哭笑不得的是，没有灵魂的小五说什么也不肯跟宁荣荣一起睡。不过这也促进着唐三的修炼，每晚小五一睡觉他就修炼，而他的大腿也成了小五最习惯的枕头。更新城位于星罗帝国境内，却与龙星城恰好在两个方向。龙星城在天斗帝国东南，而更新城则在西南方，偏于星罗帝国内陆地区。这段旅途不短，在全速赶路的情况下，他们在抵达更新城时也用去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更新城是星罗帝国主城之一，但却绝对算不上什么名城，城市本身在主城领域里也只是中下游而已。斗罗大陆是魂师的世界，作为金属之城，它不受重视也是很正常的。铁匠的地位也就是和平民一样，铁匠协会也就是在这座城市中才有些地位。泰坦告诉唐三，越是好的铁匠就越有可能是魂师，因为只有魂师那种远超常人的能力才能让铸造变得更加精巧。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也有一些特殊的铁匠天才在没有武魂帮助的情况下却依旧在铁匠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更新城就在眼前了。众人下了马车，放眼望去，能看到那高大的城墙。更新城的城墙通体呈为铁灰色，感觉上就像是金属铸造的一般。虽然还未到达城内，但隐约已经能够感受到几分更新城满是金属的气息。宁荣荣有些雀跃地挽着小五的手。 唉，终于到了，这一路上坐马车坐得我骨头都要散了。 就算荔枝一族的马车再舒服，坐一个月的时间谁也受不了。不过这一路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马红俊确实开始努力了。或许是因为唐三对他说的那番话，他一路上都在努力修炼，魂力由57级提升到了58级，距离60级大关又迈进了一步。弗兰德曾经对马红俊说过，当他的魂力达到70级，能够施展武魂真身时，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只有到了那时，他的凤凰武魂才能展现出真正的力量，而马红俊现在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